送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景山周边车流集中，京开高速新发地桥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造成后车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你们猜猜今天老白在吗？ Hello， 还是不在啊？还是我，各位好，我是郭鹏。 Hello， 我是艾哥。就是我们今天想卖个关子，因为我刚刚看到有朋友说 ，Hello， 今天老白有没有好一点呢？身体很重要。 对，老白的身体在持续的康复当中，但是今天呢，这个可能还是没有达到完全能够上班的水平啊。 嗯，对，所以呢，我们也是明天就能在节目当中听到他的声音了。 没错，明天是绝对确定，肯定可以。 周四的今天，你有没有今天过得很开心呢？先来一首歌曲，好不好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放在下班的路上。You make me happy。 It's the bond that we tie up and over and under. You're the sun and the rain and my grass is always green. With a kiss on my cheek always letting me know I'm the birds and the bees, I'm the apple in your eye. I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I know you're all I need. And just when I at the end of the phone line, a tickle in my toes just to know that you're all mine, like an ice cream sundae with a cherry on the top. It's the look in your eyes when I'm wearing your t-shirt, your cute little smile after a long day of hard work, and I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I can't give you up. And just when I thought it couldn't get any better, there you go and do it all again. Hope this feeling never ends, 'cause you 唱出来了。 这首歌也希望带给大家一种快乐的氛围，不让 一定会很快乐的。 对，坐在车厢当中的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份快乐呢？ 嗯， 当然今天坐在直播间当中的还是我和郭鹏两个人啊。 是， 嗯，今天的天气温度还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要说一个比较暖心的话题，因为今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就是我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泪点或者触动他的地方，就我接受不了那种什么关于亲情啊， 亲情 动物啊之类的 啊，就是你对亲情以及养宠物这两件事情 对 是非常非常泪点低的。 对，你比如说你看忠犬八公的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触动你的泪点？ 哎，会有点触动我的泪点。 对，还有去年有一部 一只狗的一生，是不是 使命， 使命，对对 对，对也会。所以呢今天我们分享这个话题也是和狗狗有关的。 好， 就是在甘肃有一个新娘子要出嫁的时候，他就在婚车当中发现自己养了五六年的狗舍不得他出嫁，所以一直跟在这个车后面就跑啊跑，一连追了3公里。 对， 然后很多人都跟这个狗狗就会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们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吧， 你养的狗叫什么名字， 或者说你养的宠物叫什么名字。 这个我们这个神转折，因为前面你一直在说这只狗跟着这个新娘的婚车追了很多公里， 嗯， 我以为你要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跟狗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然后最后一个转折是你养的狗叫什么名字。 因为我们就是要给大家这个互动的内容稍微简练一点， 简练一点哈， 因为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他只能打两个字儿。 对， 就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只能发两个字互动，是吧。 当然了，记得关注白金 FM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啊，当然了， 嗯， 当然了，今天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会得到一点点小福利啊。刚才有人在弱弱的问，哎，今天还有门票吗？ 当然 还 有，我们稍后有福利为大家来放送啦。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哎，什么福利呢？ 什么福利呢？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1月27号，也就是后天了啊，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京东念三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典礼就要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盛大的举行了。 嗯，而且这次典礼呢可谓是歌手云集，比如说潘玮柏啊、李荣浩啊、周笔畅啊，还有狮子合唱团等等等等都会亲临现场。 哎，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照样会送出4张门票，也就是2位朋友。 对，那当然呢要提醒的我们的获奖的朋友啊，这个时间呢越来越紧凑了，今天呢我们算是最后一波，那么拿到我们的门票兑奖券之后还需要在26号之前到指定的地点去兑换成门票，我们今天送出的是兑换券啊。 对，所以呢大家今天要抓紧时间啦，嗯，编辑你的答案发送到白金 FM， 记得要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对，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耳畔响起的这个声音有没有点很熟悉呢？就是那个很迷人的小眼睛男生。 我看着可迷后头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勤快得多也许很少，中得枪爱得到受得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伤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不跌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被分手的时空咆哮，廉价消失。 听到李荣浩的声音，就在下班的路上，感觉到自己有没有睁不开眼睛的感觉。 别人下班了，你还没有下班，你不能睁不开眼睛啊。 嗯。 而我觉得李荣浩怎么能把喜剧之王唱得这么的高亢呢？对，有点小悲情的感觉啊。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派送的内容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北京音乐广播悦享四季的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音乐会，叫做大师与少年。 对，这场音乐会呢，在我们刚才说到的京东念慈流行音乐典礼的之后一天，1月28号晚间，也就是本周日，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歌剧音乐厅来举办。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呢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音乐团啊，继2017乐团成立音乐会之后的再次的亮相演出，请大家来关注一下。 当当，所以呢，今天大家勇夺门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啊，就是可以发送你的宠物的名字， 嗯、 无论你养的是小乌龟还是狗狗，还是一只猫， 稍加点故事也可以啊。 对对对，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 嗯、 可以加一点故事。如果行车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就可以发送自己的宠物的名字。 对， 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是刚才那个人呢，他还以为只要发两个字就行了，结果忽然你说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他手又抖了一下哈， 然后没想到发出来了。 对， 可能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就是之前有朋友发来信息说，真的一个红灯给你们互动有点困难 啊， 然后等两个红灯才能把这一条信息发送完毕。 看怎么说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太多时间去互动的话，可能也说明你现在这段路线比较通畅， 嗯 啊，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啊，回家的路越来越好走了。 好，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王牌推荐。 今天有很多的资讯要和大家分享。 嗯， 文娱热点首先关注到就是最近我们办公大楼到处张贴的一张海报。 对，今天我看到我们同事还饶有兴致在盯着这张海报看看有没有自己熟悉的人的名字。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话剧《茶餐厅》今天晚上开始就在北京的九剧场来上演了。 嗯， 这部戏呢是讲的香港人阿胜在北京工作了40年，从酒店的帮厨呢一直奋斗到自己去开一家茶餐厅。40年间他完全爱上了北京，扎根北京的创业历程和爱情故事。 哦，还有一部大戏值得推荐一下，就是陈佩斯和杨立新主演的年代大戏《戏台北京站》呢，今天开始在世纪剧院正式上演。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剧呢？ 嗯， 其实它是一台很典型的戏中戏的结构舞台剧。 嗯，如果是陈佩斯的剧的话，应该是有非常典型的陈氏的这种喜剧风格哈。 对，而且在很多的城市的巡演当中都备受好评，所以还是值得期待的。 是陈佩斯，我太喜欢了，就是大师嘛，你永远忘不了他吃面条的那个样子啊，无食物吃面条，能吃出了我吃撑的不行的感觉哈。 刚才我们既然说到了有关于北京、有关于爱情、有关于暖心的故事，那在我们耳畔慢慢响起的这个声音呢，就是来自《北京爱情故事》当中的尚雯婕的。 下个路口，会遇到爱，寻求着什么，哭了又笑，丢失过什么，要或不要，有谁知道，看一世人潮，我和你荒诞美拥有着没有，何来多少瞬间或永久，没有谁知道，没有和 却把这场梦唤醒，让我不忍睡去，想继续呼吸，再给 在沉浸在北京爱情故事的当中，我们还要分享一个和这个主题很有关系的一条文娱资讯。 是， 就是说话剧《当归》啊，今天会在鼓楼戏剧场上演。其实这部戏呢，是探讨的是近年来年轻人要不要离开北上广的一种情怀的故事。 对，这个话题我觉得在北京来说算是永恒的话题了。因为呢，这个无数的人呢，每天都从全国各地去涌上北上广，然后也有无数人呢，在这里呢，有些困惑，有些迷茫，可能想离开，就这些情绪可能在这部戏当中都会有。 对， 这部戏当中的三代人呢，年轻的女儿想回来，年迈的姥姥想离开，你看，哎，是年轻人和老人的不同的感觉哈。三代人呢，面对去留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他们具体是怎么选择的，你到现场就会看到了。 好了，我们还是要转换一下我们的情绪啊，来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开心麻花喜剧《乌龙山伯爵》今天晚上呢会在地质礼堂剧场正式上演。 老炮了，这部戏呢算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剧目，而这部戏呢也是号称一个分钟就有一个笑点，被观众誉为没看过《乌龙山伯爵》都不算看过真正的开心麻花。 对， 有这么夸张吗？ 其实开心麻花的剧还是值得去看一下的啊，到现场，至少说在马上到来的周末的时候，给自己心情找一个乐子哈。所以呢，今天的文娱热点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让我们一起来造作精彩。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Just for love, memories, you stay by my side. Or is you gonna say goodbye? Can you tell me right now? If I couldn't buy you the fancy things in life, shawty, would it be alright? Come on, show me that you know. Now tell me, would you really ride for me? Baby, tell me, would you die for me? Would you spend your whole life with me? Would you be there to always hold me down?Would you really cry for me? Baby, don't lie to me. If I didn't have anything, I wouldn't know what you stick for life. If I got locked away and we lost it all today, tell me honestly,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the same? If I showed you my flaws, if I couldn't be strong, tell me honestly, would you still love me?Would that even be enough? Gonna need to know. Now tell me, would you really ride for me? Baby, tell me, would you die for me? Could you spend your whole life with me? Would you be better always held me down? Tell me, would you really cry for me? Baby, don't lie to me. If I didn't have anything, 可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勾结了很多朋友对于自己爱宠的回忆。 对， 李涛他就说，那个时候养的狗狗叫香香，一天着急出门，他不放我走，总是想说表达一些什么，然后冲他摇摇尾巴，因为他很着急出门嘛，就没有理会那只宠物。 嗯， 没想到最后，宠物就偷偷跟着他和爸爸的车，倒车的时候没看见，然后就还挺可惜的。 是，这个算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其实就很多人在养宠物的时候，我们俩刚在讨论啊， 对， 尤其小孩子在养宠物很不负责任， 嗯， 都是在给自己的爸妈找事儿，你知道吗？ 对，这个给父母找事，因为你小朋友就是喜欢跟宠物待在一起， 嗯， 但实际上父母呢在养一个小朋友的时候就挺费劲了，还得帮小朋友养宠物。但是总体来说，其实给一个孩子养宠物也会培养这个孩子对于这个整个生态啊自然的一种感情， 嗯， 他也会更加清楚自己在这个生态当中的一些位置，包括自己平常在自己的生活圈当中的一个位置。定位其实还挺好的哈。 对，就是要给他培养一种有责任心的感觉， 有爱的这种感觉。 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们家养的狗啊，这个名字非常简单， 嗯， 大黑小黑。 对，你看，你刚才说到让大家来发送这个自己的宠物的名字嘛， 是啊。 然后有些人他就不止于发名字， 对。 然后刚才也有些朋友特别调皮，就发两个字互动。我说了不要发互动过来，然后就很多人发互动，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这个大家其实都跟小孩子一样，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偏要反着来做一下。 对，可能就是在等红灯的时候，闲着说那逗逗你俩吧。 对， 就发个互动了。 闲着也是闲着啊。 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比较暖心的，就是关于你们家的宠物叫什么名字呢？无论是养的是乌龟啊，或者是狗狗啊、猫啊，都是可以的。哎，你养过宠物吗？ 我养过一只。蛐蛐算吗？就是养到冬天那个蛐蛐就自己掉了一根腿，然后过两天就一命呜呼了，然后我当时还有点小伤心。还养过一只麻雀，小的时候。 你怎么养的东西都是比较 因为我只在小的时候养，长大以后可能养的比较少一点。 对， 所以每次有这种话题我都很不好意思参与进来，你知道吧？没有什么个人经历啊。 嗯，杰克唐就很有意思，他年纪轻轻猫狗双全。 对对对对，我们台很有几个人是猫狗双全的人。 对， 我在想到你们家不是闹翻天，简直就是啊。 嗯，我觉得养狗养宠物的人就是比较有爱心。 嗯， 然后我之前养过一个养过乌龟， 嗯， 两只同时养的，一个叫奥斯卡，一个叫小金人。 那他俩是一个人吧？ 不是 双胞胎是吧？奥斯卡和小金人。说起来，这个本周奥斯卡的这个名单就出来了，到时候让你们家两只小乌龟来预测一下哈， 同时去参与一下， 对，同时参与一下， 压个宝哈。记得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呢就可以编辑你们家的宠物的名字，加北京律师手机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下面这首歌呢，其实也会勾起我们很多朋友的回忆， 嗯， 就是搭配着这首歌曲来想一下自己家里可爱正在等着你回家的那个狗狗或者猫吧。 在我的森林里，每个人都很神奇，柔柔脸上长着长长的胡须，长耳朵，嘴嘟嘟，你是可爱小白兔，穿上白纱裙变小公主，火辣辣，顶呱呱，我是漂亮的虎妈，一心只想带着你们闯天下，猫爸爸是游戏侠，常常陪我们玩耍，有了他天空都开满鲜花，我

离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18东方卫视狗年春晚正在紧锣密鼓的录制当中。今天节目组公布了首位重磅嘉宾歌手李健。2月16号大年初一，李健将和全国的观众共庆新春佳节，送上自己的祝福。浙江卫视原创连续剧《悬念式户外真人秀》节目《24小时》第三季将于2月2号晚10点开播。时空商队林志颖、余文乐、白敬亭、林允、魏大勋、胡一天、熊梓淇全新阵容集结。节目组近日公布了第二版集体主视觉海报以及单人的主视觉海报，七位成员站在桅杆上扬帆起航，开启了全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冒险。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以建国门桥为节点，南北双方向车多，东三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行驶不畅，东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到事故影响持续车多。以上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你知道吗？就在刚才，我被一只，虎斑给萌到了。 是吗？我以为你刚才说未完待续，然后我准备，你以为要续点什么上来哈、啊？ 对啊，我们就续一个暖心的话题嘛。 好， 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关于你们家的宠物叫什么名字呢？ 嗯，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然后呢，大家呢真的是发了无数的自己的好看的图片以及这个暖心的一些故事。 哎，其实挺好的，因为大家发来这个图片更加直观。 对， 是吧？还有这位叫做 Rocky 的朋友，哎，名字很酷啊。 嗯， 他说他们家养了一只宠物叫枕头。 是吗？ 嗯，然后是一只小猫，然后说是跟老公很多年前就2年前领养的。其实我觉得领养动物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对，这个也是表现爱心的一种方式了哈。 嗯， 今天呢，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很明显激起了很多这个爱宠物的人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炫秀晒的这种一种感觉。 哎，我等一下可以做一个回复，关键词回复，因为我前两天见到一个，相对于还比较网红的小狗。 是你亲眼见到的吗？ 我亲眼见到的，然后那张照片。 怎么网红？ 那张照片是我自己拍的，就是我在路边的时候看到它，那只金毛很可爱，在大冬天的时候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 嗯， 特别像戴了一个红领巾，你知道吗？ 啊， 嗯， 那很有意思啊。 对啊，稍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关键词来作为福利发送给各位啊， 对， 来看一下这个网红狗狗。 好，一会儿就把关键词来告诉大家。 嗯，我们呢在关注你狗狗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临近春节了，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回家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 因为昨天跟大家说到了腊八粥，有的时候呢、会一直吃到过年， 嗯，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吃到腊八粥那一刻，你有一颗心要悬着，就在于马上就要回家了哈。 对，为什么说马上回家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呢？因而第一点是因为怕七大姑八大姨来追问你， 嗯，找事儿， 什么你工资啊多少啊，或者说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吗？有女朋友了吗？ 啥时候结婚啊？啥时候生孩子啊？孩子成绩咋样啊？ 对， 哎呀妈呀，我们家那孩子成绩可好了，工资老高了哈。 这种老生常谈的问题可能每天都会被问到，或者说每年都会被问到。 对， 但是前两天呢有一件网红毛衣出现了。我们先来一个比较轻松的音乐来带我们就是感受一下这种轻松的氛围，我们再来说这个网红的毛衣。 我以为一个轻松的音乐来带来一件轻松的毛衣。 因为 现在厂家都这样直销是吗？ 因为这个网红毛衣还挺有意思，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好的， 就帮你回答了很多问题。来听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重复那个汪峰老师前两天在歌手当中演唱的那首歌。 哎，今天我呢找到另外一个版本，我觉得这个版本更加电子感一点，有一点 EDM 的感觉，有没有？来自于李宇春的普通 disco， 来听听这一首电音单曲。 还可以， 而且这个版本并不普通，有点高级感，有没有？ 是啊，就是来自这个电音版本李宇春的普通 disco，就是你会发现在某一个软件上面流行的那种二次元的风格，现在被翻唱成这样了。 嗯，是不是有一种全新的感觉？最关键的是，我觉得这个感觉其实蛮不一样，就是在于那个动词大词没有那么严重，没有懂词大词，就懂词大词就 OK， 很平淡的过去就好了。 对，大家如果说这首歌曲敲击到你的心里的话，或者说现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有没有跟着懂词大词一下呢？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继续回来，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OK， 这个春节呢，可能我们也会被这各种七大姑八大姨问到一些比较难堪的问题啊。 对，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那件毛衣是什么样子哈？ 就是那个毛衣的背后呢，他会把你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回答了。比如说， 快速来说一下那行字好不好？就是在他的背后会写什么字？ 嗯。什么呢？ 就是那个这个，哎，我看一看啊，这件毛衣的问题是：别问成绩了，你家孩子最棒。我减肥不能多吃，没有对象，工资保密。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吧？ 其实我觉得他最搞笑的就是左右两条那个袖子上面， 嗯， 像春联一样，你知道吗？ 新春快乐，恭喜发财哈，恭喜发财，而且还是大红色的哈。方大同的情圣策略，反正呢，当你回到这个过年回到老家，有亲戚朋友都去问你的时候， 嗯， 连情圣策略都不需要了，一件毛衣就完全都解决了这些问题哈。 对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还是比较多的， 嗯， 但是我刚刚在很努力的做这个快捷回复，大家现在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如果说你正好停车在旁边的话，或者说在等一个红灯的时候呢，回复"狗狗"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一只，我个人比较认为啊， 生活当中我见到的比较网红的一只狗狗， 特别上进的狗， 带着一条红领巾的狗狗， 对，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回复狗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张图片了。 嗯，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 杰 地灵的杰。 以后我觉得我应该把这句话让给你，干嘛再来一遍？记得关注白金 FM。 白杰 FM 阳 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反正今天我觉得我是一个这个模仿真人秀了，就上来嗷一嗓子呢是模仿白杰哈，然后呢这个刚才呢那番工作是模仿你平常日常的一个工作的习惯。 所以呢今天就是大家怎么说呢，因为我今天早上看到你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觉得还挺触动的。 那然后你也没有并没有给我点赞或者评论啊？ 我其实点赞了，我是在就是很多人点赞之后呢，我默默的给你点了个赞， 小点了一个赞哈， 心疼你三秒钟，因为从早上披星戴月的来，然后晚上披星戴月的回家。 反正我把我的青春都献给了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好了，今天不是我的表彰会好吗？ 所以呢，今天等一下下了直播之后，你是不是要再拍一张这个夜晚的照片？ 是， 你说我终于可以 领一份盒饭，准备打包回家哈。 嗯，所以呢，我们伴着郭鹏今天从早上。陪伴到我们晚上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听一下他推荐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来杯咖啡吧，来听到的是萧亚轩第一张专辑的最火爆的一首单曲 Cappuccino 啊，大家来听听里面那段 rap 很有意思，来听听看 Cappuccino。 这首歌会不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都很多很多年之前我们在 KTV 经常会热唱的一首歌 啊。你都热唱过吗？ 对呀、 啊、那我们俩是同龄人还挺好的这种感觉哈。 嗯， 你忽然哽咽，不知道该接什么好哈。 对啊，其实我也是有一颗老灵魂的人呢、 啊。好啊，是这样吗？ 是啊。 好吧，换我哽咽了哈。 这就来自萧亚轩的 Cappuccino。 主人不要啊，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作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Hello， 欢迎回来。其实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原因重现了一下何家乐很多作品，但是有一段内容我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的，因为他那首歌也挺好听，叫《十万个自己》。 十万个自己。 对，我们先来听一下他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介绍了关于他自己的一些偶像。 好， 原因重现。 改变没有，只是多加了一些更多的选项。对我人生来说，就以前的选项可能比较单一，只是写歌，给别人写歌。 嗯， 然后现在多了一个选项，就给自己写歌，然后我可以自己发自己想发的歌。每个阶段不同，就是我刚接触音乐的时候特别喜欢陶喆，就爱到疯 R&B， 爱 R&B。 然后后来上高中开始写歌的时候那个方大同，然后上了大学之后郭帝，就我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偶像。然后现在偶像也有叫丁时光。我那个就生活吧，就是可能并不是说一定要出去写生或者什么的，我从来没有就是出去找过灵感或者之类的。就而且我觉得就算出去找了，他真正就是反馈给你的时候可能也要几个月，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触动了你，你才可能会想得起来当时的场景或者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来源都是生活，就是你生活中的所见所想，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和沉淀下来之后才能有反馈给你的创作信息。 丛林林里救助我，可比难道努力就差万分之一。梦想之地总有人气力激动或平和的去分享胜利。望远镜望不到我身影，哪怕相聚这个欢呼一毫厘，哪怕半生走去举步坚定。什么让你爱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何家乐的一首作品。其实他在介绍自己这首作品的时候有很多的感触，就说他这张专辑做的比较自我，想发现不同面的自己吧，或者说想让更多的别人看到不同面的他。 对，他其实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他一直喜欢的一些人，像你昨天说到的郭顶。今天他提到了这个去年华语的这个最强黑马之一，名字叫做丁时光。其实我听作品的感觉，他和丁时光的感觉是非常像的哈。 对， 都那种大编制，然后呢作曲非常的富丽堂皇，而且有点精致感。 对，根本想不到这是一个92年的， 就是声音也很年轻，跟你聊天的感觉一听就感觉是那种懵懵懂懂，应该是每天喜欢玩游戏的人。 是啊， 但其实人家已经开始做乐队了哈。 对，好，那我们就问一个关于他的问题吧。 好，我们的百给一百块的预热题。 今天的预热题非常简单啊， 特别有意思。 耳畔响起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何家乐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是叫《十万个为什么》吗？ 是还是不是？ 编辑答案，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这里就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各位好，我是郭鹏。 刚才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回复的消息啊，我能笑死。 为什么？ 我 是不是不是是？ 对，我先说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预热题吧。就是刚才我们听到何家乐那首歌是叫《十万个为什么》吗？ 对， 有朋友说是哎。 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正经， 变幻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难得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原名。 跟我来自阿斯和郭采 很像，刚才 那道题就很多人觉得另外一个自己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实际上那首歌曲名字叫做十万个自己。 对，你先不要就是这么早的把答案宣布出去 啊，我现在宣布有点早了。 对， 好吧， 好吧。那既然其实郭鹏在早班就是做了很长时间，来到我们的晚间的时候还是比较好心的笑我说 其实我是不太熟悉啊， 笑我说老白一般都是瞒到最后， 谢谢， 让听众自己说出来。 好，今天早班的主持人学到了一点套路啊。 新智云很可爱，他说好吧，那我改一下，不是 在人群中心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难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 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it's DJ Jackie's Showtime。 有请史上最大方的制作人主持人白杰。 不要再说什么阳光帅气英俊潇洒，最佳主持人十佳 DJ 都是过去，我要实实在在为你们送点福利，而且绝不手软，绝不心疼。 Are you crazy? 每周一至周五17点娱乐最王牌，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我都会每天送出100元现金红包，甚至累积更多。 王牌福利之白给100，快 100、200、300、400、500、600，我敢送，你敢不敢来？ Oh my god,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100, it's for free and let's go. 敬请期待，每周一至周五17点娱乐最王牌，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我都会每天送出100元现金红包，甚至累积更多。 王牌福利之白给100，快 100、200、300、400、500、600，我敢送，你敢不敢来 ？Oh my god!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100, it's for free and let's go. 哎，杨欧，现在其实我们的听众已经在线上了呀。 是， 这是谁呢？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好不好？ 来，请听他。哎，你好 ，Hello。 哎，您好，您好， 哎，您好。哎呦，好清澈的声音啊！现在你是？ 好激动呀！ 你现在你是开车在路上吗？还是？ 啊，对。 啊，那你有把车靠边停下吗？ 啊，没事，很安全。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抢答，好不好？ 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哎知道知道，我是老听众了。 好，老听众，我们今天现在已经不是正问反答了，是正问正答，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对。 啊，准备好了。 那好，我们就准备开始。等，我得找一下那个。Ready? 你这 Ready Go 到哪里去了哈？ 一二三 ，Ready 开始 Go。 好，第一个问题，央视主持人菊萍姐姐是主持过《大风车》节目吗？ 啊，是的。 回答正确。 来，第二题，请听题。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当中的妈妈名字是叫短裙妈妈吗？ 不是，叫维顿妈妈。 嗯， 好像也是萍姐姐配音的。 很厉害哈，连续闯过两关了。 对，其实我跟你说，他在回答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已经耐不住性子把那个音效都点出去了。 好，第三题啊。足球运动员 C 罗是巴西籍球员吗？ 啊，是。 你确定吗？ 不是。 这个其实很明显，就是前面两题都是女孩比较擅长的部分， 是 第三题忽然来了一个足球的问题哈。 对，其实你要问女生这种关于运动方面的知识啊，可能很少有人能答上来，尤其关于足球。 是，好吧，感谢不点点，我觉得今天还是非常幸福很幸运的，是不是？ 啊，对对对。 但是呢，为了星期四让你的心情更加好一点，请你将你的二维码发送过来，我会给你送9.99的小红包呢。 哇塞，好的，谢谢 二哥。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台。 好，再见，拜拜。就是伴随这个声音一声拜拜之后呢，我觉得我9.99花的特别值。 对，就是反正每次有人能够这个给你一点惊喜的话，我觉得9.99又算什么呢，是不是？好了，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曲。 你来吧。 来自于这个Taylor Swift 带来的 New Romantics。 Just aren't coming, we show off my different scarlet letters, trust me, mine is better. We're so young, but we're on the road to ruin. We play dumb, we know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We cry tears of mascara in the bathroom. Honey, life is just a classroom 好可惜啊，就是因为第一个叫做不点点的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第一次接通他的电话，然后没有是和我们的这个300块、400块已经失之交臂了。 前两题打的感觉还是挺如鱼得水 的 啊。 对，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会给备选的这位叫做宝贝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线上呢？ 是，我们来请进这位宝贝，宝贝你好。 哎，你好。 哎，声音好像很清晰啊。 Hello, 你好。 哎，你好，宝贝啊。 今天是两位女生哎。 两位女生。所以刚才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Taylor Swift 的歌曲哈、啊、小甜甜的感觉。 哎，你有没有参加过我们的这个线上连线的节目啊？ 哎，没有，我今天第一次参加你们的活动。 第一次被抽到哈、啊。 哎，你有没有觉得很激动呢？ 啊、对。 能不能说、 啊、是很激动很激动。 你干嘛非要让人说出来、啊、 就是你知道我特别迫切的听到这个听众接到我们电话说哇我好激动、是我吗是我吗 昨天那个听众很有意思昨天啊说我刚才已经跟导播激动过了好了不开玩笑了、 啊、对对对 我们的白给100块的这个环节现在变成正问正答你现在首先要清楚这个规则好吗 啊这我知道我知道 OK 好嘞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好 Ready Go 有一句经典台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呀这句词是出自冯小刚的电影手机吗 不是 对不对这个答案好了听到这个音效响起啊 对你知道这个音效出的比较慢请听题第二题呀、啊、有一句这个问过了那来下一题书法当中有一种字体叫做瘦金体啊，请问发明这种字体的皇帝是宋神宗吗？ 不是， 不是，对不对？回答正确。 不是你， 啊、 你是真知道这个题还是怎么着？还是蒙的？ 我这个是蒙的。 一看啊，来继续。 好的，来看一看下面一个题，越来越有难度了哈。接下来这道题目，著名的词作《满江红》的作者，请问是岳飞吗？ 不是 啊，其实我拿到宋神宗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历史知识储备还是挺深厚的。 嗯， 所以下面这道题目其实还挺简单的，《满江红》的作者哈、啊。 嗯，是岳飞吗？ 是岳飞， 是岳飞。所以就回答、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哎，你关注我们节目多长时间啦？ 哦，我今天刚关注的 啊，这位新朋友， 对啊， 非常好，但是不是老听众了哈、 啊？对，我们所以要热烈欢迎一下啊！今天9块9毛9还是会给你发的， 是 记得把收款的二维码，收款的二维码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 地灵 的杰。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娱乐最王牌， 就是新朋友还是不错的，你知道吗？他能说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好了，感谢你，再见。 好，拜拜。 哎，新朋友就是其实有一点点刚才这个没有答出题的这种稍微有点小沮丧的感觉哈。 嗯，对，但是我们不希望大家就是因为这个答题只是一个游戏啊，打湿大家的这个心情，所以呢我们要春雨里洗过太阳一把。 我选这首歌今天不是这个意思。 要尬接一下来自王力宏春雨当中洗过的太阳。 分开之后，另一面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撑住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大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分开是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那么一大堆，但是还是没有给刚才坐在车上正在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告诉他们互动方式、啊、 是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来说一下你跟宠物的故事以及你宠物的名字，然后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给我们就 OK 了。 对，如果说你正在行驶在路上不太方便发暖心的小故事，你可以就是把你家狗狗啊猫猫啊这些名字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家的猫叫董事长。 王牌关注， 然后我现在要尬接， 还好，中间反正有一个片头穿插就还好。 就是，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叫董事长，但是我现在不打算问了啊。 怎么了？因为你知道了是吗？ 因为你，因为其实还好嘛。 我们来关注一下别人的事儿吧。 对，看看别人的事儿吧，说自己的啊。 对，今天其实有一条新闻刷爆了很多朋友圈，嗯，说著名的演员巩俐呢，在上海拍电影的时候，和一名头发略白的外国男子一起逛街，嗯、 而且还爆料了一下这个男子的身份。 对，他是谁呢？ 法国的著名电子乐大师让米歇尔雅尔。 嗯，可能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拗口， 对， 你可能不知道他，但是有的音乐呢，如果说比较喜欢电子音乐的朋友应该听过他的一些电子音乐。 对， 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地选了这首我觉得整张专辑我个人觉得 number one 的一首歌。 好， 先来 感受一 下 好不好。嗯，电子乐这个事情呢，我们大家现在知道是 EDM， 但是刚传进来的时候可不是这种感觉啊。 说很喜欢电乐的朋友，就是很喜欢电乐， 电子音乐不是电乐， 不能简称啊，在这里不能简称。很喜欢电子音乐的朋友，可能说我们现在开始说话，大家会觉得很讨厌。 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大家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音乐呢，实际上叫做《Souvenir of China》。 嗯，是另外一首了。 对啊，这首音乐叫什么？ A 打头的，哎、哦，叫什么来着？ 反正就是一首电子音乐啊。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让米歇尔·雅尔这张照片当中，如果你去看的话，完全看不出来是个70岁的老人啊。 嗯，对。 活力。 其实刚才郭鹏提到的那首这个电子音乐，我也今天准备了。 嗯， 它其中的亮点在于哪里呢？在于说它里面穿插了很多这个中央电台的一些播报声啊，还有自行车的一些铃铛的声音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放送那么一个小片段。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娱乐最王牌，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974 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七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北京音乐广播本周 Radio Star 歌手李晓东。 本周六晚9点，歌手李晓东做客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新浪微博现在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互动。周六晚9点，空中见。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

据了解，张子萱此番出现在香港是为了新专辑做准备。他表示要在未来的音乐创作当中融入大量的时尚元素，新专辑连麦克风都是精挑细选的古董级装备，引发了网友的期待。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到新发地车多，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车多，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一八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音乐素描， 我又回来啦，来到了走心的六点半的时间。 好走心啊，这个时段啊， 要开始赚大家的眼泪了。 对，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其实我昨天作为主播私房歌推荐过，但是呢因为它也是一首999加的评论， 意不意外？ 对，所以呢要再一次拿出来让大家聆听一下这首来自林忆莲的词不达意。此时此夜，他说我喜欢他喜欢了三年，该暧昧的也暧昧过了，该冷淡的也冷淡过了，后来我删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却唯独保留了微博，因为他微博的动态最多。半年后的今天，我去他的微博逛了逛，看到他分享了这首歌，我想知道他究竟在说给谁听呢？同时我也想告诉他，我也想说给他听。 李乖乖说，词不达意，这让我想起从前看夏目漱石把我爱你译成今夜月色美，当时我以为自己看懂了，无非就是东方人的含蓄之类嘛。但是在那天下雪了，我特别把这样一个消息告诉一个人，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今晚月色很美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其实那不是含蓄，是很直接的一种情话的表达方式。 耳畔渐渐响起的这首来自林忆莲的词不答应，让我们学会慢慢表达自己吧。 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在意，想多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里。我们却相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见。 来自林忆莲的 Communication 翻唱版，叫做 词不达意， 就是让我们学会好好说话啊。 是 主播私房歌， 来你先推荐。 回到主播私房歌，刚才 Gary 说发现你们很喜欢放林忆莲的歌，其实是昨天和今天的一个巧合啊。 对，因为同样是一首999加的歌曲，我们就想着说更多的朋友可能在这首歌曲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和片段。 接下来这首歌曲可能是很多人的记忆，来听到的是陶喆的 Melody， 先听歌一会儿再说。 终于明白你别成回忆，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到别人问题，谱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未忘记， 陶喆的 Melody， 我想这是一首能够把人直接抓回十多年前的一首歌曲哈。 对，回忆当中的一首歌，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很多听众都非常的可爱啊，然后发来一张他们的大合照，说很多朋友现在都在一起听着我们的节目，而且都舍不得回家那种感觉一样。 是、啊， 所以我觉得，虽然说呢，今天老白没有在，就是， 但是还可以放点旋律 Melody。 不是，我是想说的是， 马上要推荐的这首歌曲，曾经老白在主播私房歌的时间也推荐过， 是吗？ 对，而且是在9月21号的那一天，名字叫做 September。 老白只走了一两天， 是，就是 你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怀念老白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想说让大家，虽然说老白今天没有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 仿佛在我们的身边， 但是他的曾经推荐的这首歌， 这首歌我很喜欢听， 很逗趣哦， 对 ，September。这首歌呢其实出自电影《触不可及》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插曲， 嗯， 而且我有一个朋友今天给我推荐了这部电影，我其实曾经看过，而且因为这部电影我才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做雅痞 啊，雅痞，雅痞， 对，就是尤其刚一开场的时候那个就不说那个车的品牌的名字了， 嗯， 有点做广告的嫌疑。 雅痞的男人估计是你的最爱哈。 对，而且 型男， 而且他开的那辆车呢也是那种黑色磨砂款的，哎，很带感呢。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你刚才说的不对， 嗯， 不能说只在9月21号才适合放，我觉得全年四季都可以放了。 好，那下面这首歌曲是不是你要来推荐一下？ 哎，我下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鹿先森乐队。 等一下，我们先走个片花哈。 主播私房歌。 特别喜欢跟你做节目的原因之一就是会把我们的整个的直播状态全部呈现给大家，展现出一种广播真人秀的感觉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有很多生活的情境在里面，来继续听到的是鹿先森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到底喜欢什么？其实我觉得在这种波萨诺瓦的清晰小调当中可以去慢慢的感受一下。 我喜欢这四个女生的照片哦，不是宠物照，是美女照片了。 见过的山谷，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花朵给了我所有的承诺，而我却在等你，河流给了我所有它洗过的沙石，沙石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人， 光给了我所有的温暖。 你到底喜欢海还是喜欢山呢？ 我喜欢冬天的阳光给了我所有的温暖。 所以我们俩这种刚才很诗意的表达，就是我问什么问题你就偏偏不答，就是诗的表达方式哈。 是啊，就是诗最高级的表达方式就是让别人都听不懂。 艾万明说，新人报道，喜欢你们每天都咳嗽。 嗯，是属于那种 关键我们俩都咳嗽。我觉得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其实忘掉一点，就是我们俩咳嗽咳嗽还能跟大家来聊天已经很不错了。 是， 很多人最近都已经生病。 对，就是要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这两天的温度下降有点过于快，你知道吗？就是在车上就能看到那个车上显示那小雪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好像车载的那个显示会在-5度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个小雪花。 我特别喜欢跟你搭档的原因就是说什么梗你都能接得住扔什么都能接得住。好了，这首歌曲来自于陆先森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嗯， 我觉得刚才中间其实还出现了一段小野丽莎的那个玫瑰人生的唱段哈。 对，我们刚才也探讨了一下。最后一首歌曲是我来推荐的。 是 这首歌呢很熟悉啊，我们先来听一下前奏。有没有猜到呢？ 我猜到了 因为你看到了歌单啊。 对啊， 这是来自周董的一首很久以前的歌曲，叫做红磨坊。 红磨坊。 东国风格歌曲，有种无解的思考是快，问方问声音最清楚，从男子唱到双截棍，登峰博到八路雀，一路走来是中路一对的曲风，都爱中国风。我坚持风格，我活在我的世界，谁都在我三岁唱单调是我的灯性，出其不意是我的个性，就算我站在山顶也只不过是个平民老百姓。当我的肩膀没有两个空地，那就是勇气与毅力，我要做音乐上的皇帝。下坡的路不费功夫，别人已经帮你铺路，但我现在生活因为我取名叫祝福，进去跟他趣味就只差一个字，要是有点分不清，因为我喜欢这首字。你会觉得更有意义，如果你的未来只能恐惧眼前我摸一片，那是因为你也没把眼睛给擦干净，我来走下去，这首歌会被你倾听。我常常在想，宇宙只有一个太阳，为什么我的影子这么多这么像，站在万丈和我一样喜欢模仿的朋友们，崇拜世界还有心中这种美的，但站在我面我很担心，原来我看不见你，到最后这是一个结果，但是这样的鼓励这不太直接的疯子，老子在讲道理还在听啊，我告诉你做自己，谁的大金最大的敌人就是那内心的自己。 有没有很可爱 啊？超可爱。 哎呦哎呦哎呦就是这种感觉呢，希望大家能够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啊，因为我们走心的六点半开始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们的情绪都会被我们拉在一个别人的故事当中，莫名其妙的变得荡下来。所以我们最后一首歌曲要负责帮你们收拾一下情绪。 对， 这首来自周杰伦的红磨坊作为我们最后一首主播私房歌的推荐。我是艾柯。 我是郭鹏。 稍后不要走开，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拜拜 拜拜。 好久不见， 请您收听歌曲《美好向往》，作词恩山，作曲演唱周鹏。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看今朝灿烂阳光，向未来心花怒放，人民啊幸福安康，国家啊繁荣富强。啊，我们欢乐从今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